中央宣讲团成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中央外办做宣讲报告。杨洁篪结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发展演变趋势，阐释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宝贵历史经验，强调外交外事战线要牢牢把握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切实增强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杨洁篪： 我们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来，做好新形势下的外交工作。 近日，中央宣讲团成员、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娄勤俭在江苏南京做宣讲报告。娄勤俭从深刻认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重要要求，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等方面，对全会精神深入解读。娄勤俭： 两个确立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和理论依据，开启新征程，肩负新使命。只要我们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党就有定盘心，全国人民就有主心骨，中华复兴号巨轮就有掌舵者，面对惊涛骇浪也能够做到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娄勤俭还前往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渡江战役胜利纪念馆，与青年师生代表和基层干部群众互动交流。昨天，中央宣讲团成员、国务院研究室党组书记、主任黄守宏在河北石家庄做宣讲报告。黄守宏围绕深刻认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重大意义，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决定性意义等方面，全面阐释深入讲解。黄守宏：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注重汲取中华文化蕴含的哲学思维思想智慧，发展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世界观方法论，可以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辉典范。 黄守宏还前往正定县塔园庄村，与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面对面互动交流，现场解答大家关心的问题，并结合河北实际开展有针对性的宣讲。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今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开局之年，为进一步推进脱贫地区高质量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做好乡村振兴这篇大文章，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聚焦各地各部门的好经验、好做法，展示基层干部群众攻克疫情、灾情等困难，接续奋进、团结拼搏的昂扬斗志。今天聚焦河南省坚持民生优先，加快恢复重建，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致贫。总台驻河南记者任磊平、河南台记者花之子报道。 今年汛期，河南遭受特大暴雨，多地受灾严重。新乡市卫辉市上乐村镇上乐二村位于柳围坡蓄滞洪区内。洪水退去后，政府组织多方力量帮助农户及时排涝散伤，科学整地播种。如今，上乐二村脱贫户杜玉龙家的田地里已经长出了两三寸高的麦苗。 政府批的这个水泵、电线、发电机，你就看这麦的长势都不错。今年， 杜玉龙说，灾后参与排涝工作是以工代赈。对口援助单位和政府陆续分发了五个月量的米面油等物资，村里还给安排了清扫路面等公益性岗位，各项补偿也及时发放到位，现在家里已经恢复到灾前的稳定生活。 发生洪水以后，我家是领了这个都是15000元的，俺俩够都够花了。 浚县因洪灾受损房屋有6万多户，对轻微一般受损的房屋采取修缮加固方式恢复，严重受损和倒塌房屋采用原址重建、货币补偿、异地集中、整村搬迁四种模式恢复。浚县住建局副局长胡法强： 明确恢复重建任务、事件节点、工作标准和责任人， 累计培训农村建筑工匠800余人次，开展技术指导服务4000余次。 截止目前，河南需要恢复重建的农村住房补助对象已开工16万余户，竣工14万多户。同时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帮扶干部5万多人，对17万多户纳入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对象开展1对1帮扶，对因灾受损的产业扶贫基地、扶贫车间和光伏扶贫电站安排资金13亿元，修复重建和实施产业帮扶。全省共实施产业扶贫项目5000多个，组织脱贫劳动力外出务工转移就业219万人。河南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王惠民： 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以摘帽县退出村脱贫户监测户为重点对象，以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帮扶为重要抓手，接续推进脱贫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和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11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我国经济景气水平总体回升。总台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具体来看，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12个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3个，制造业景气面扩大。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企业景气处处长史昭辉说， 近期呢出台的一系列加强能源供应保障以及稳定市场价格等政策措施的成效得到显现，电力供应紧张的局面呢有所缓解，那么尤其是部分原材料价格也呈现出明显回落的走势，带动了制造业景气水平有所改善。 在构成制造业 PMI 的分类指数中，生产指数为52%，比上月上升3.6个百分点，升至扩张区间。近期电力供应能力持续提升，制造业产能加快释放，新订单指数为49.4%，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表明制造业需求端较上月改善。从企业规模看，中型企业 PMI 为51.2%，结束连续2个月收缩走势；小型企业 PMI 为48.5%，比上月上升1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 企业间的增长的话也还是比较协同的，对整个经济保持健康平稳的运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十一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 PMI 为52.3%，继续高于临界点，非制造业总体保持稳定恢复，建筑业生产和市场需求均加快扩张。 本台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日前公开通报10起粮食购销领域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分别是湖北省粮食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费仁平粮库监测建设项目串通投标案，陕西省粮食局原党组书记、局长吴新成受贿案，重庆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王银峰受贿案，云南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李海平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案，贵州省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李兰霞违规决策案，中国储备粮管理集团有限公司购销计划部原部长董春平受贿挪用公款案，原中储粮物流有限公司党委常委、副总经理王立强受贿案，山西省大同市地方储备粮管理中心原主任杨斌贪污挪用公款案，黑龙江省宁安市财政局原党组成员刘国忠滥用职权案，广东省佛山市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原党委书记、总经理刘日照贪污受贿案。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当前各地区各部门正在深入开展粮食购销领域腐败问题专项整治，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从严从快查办重大典型案件，特别是基层粮食企业靠粮吃粮案件，持续形成高压态势。要强化监督检查，推动地方党委和政府落实粮食购销主体责任，督促相关职能部门认真履行监管责任。要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督促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深化改革，推动解决粮食购销领域系统性腐败问题，取得持久性成效。 总台央广记者车丽报道。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截至11月29号，全国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人数超过11亿。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按照知情同意自愿原则，目前各地区正在稳妥有序推进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确诊病例仍在增长，日新增确诊病例接近上一轮疫情高峰水平，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有些国家和地区扩散，我国外防输入压力持续加大。11月以来，我国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大部分集中在边境和口岸城市，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总策略毫不动摇，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 本台消息，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通报，11月29号0点到24点，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9例，其中本土病例21例，均在内蒙古，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2例，均为境外输入。截至11月29号24点，现有确诊病例790例。截至11月29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49,913,000剂次。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十四五”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发展规划、“十四五”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发展规划和“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企业经营管理数字化普及率要达到80%，工业 APP 突破100万个，大数据产业测算规模突破3万亿元。 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截至2020年底，我国共组建县域医共体4028个，提高了县域医疗卫生整体服务效能，有效促进了分级诊疗。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出台关于加强交通运输新业态从业人员权益保障工作的意见，督促网约车平台企业加强与经营服务所在地工会组织、行业协会的沟通协商，合理设定抽成比例上限，不得以充单奖励等方式引诱驾驶员超时劳动。 中国首条跨海高铁新建福厦铁路泉州湾跨海大桥昨天上午全桥贯通，标志着新建福厦铁路建设进入最后冲刺期。新建福厦铁路建成通车后，福州、厦门两地将实现一小时生活圈。 南昌鹿港型国家物流枢纽等25个枢纽近日纳入“十四五”首批国家物流枢纽建设名单。国家发展改革委已牵头布局建设了70个国家物流枢纽。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根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截至北京时间今晨5点23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48,520,789例，死亡79,802例。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11月30号报道，日本发现首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28号从纳米比亚入境人员。法国当天也报告发现首例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此外，英国政府11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英国已经确诊22例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赵初南、古丽尼哈利，主播文琪、尹琪。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 绿色是迷彩服上的颜色， 绿色是物品回收重复使用的颜色， 绿色是节约能源的颜色， 绿色是健康食品的颜色， 绿色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协同发展的颜色， 绿色与生命共存，环保与健康同在。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新闻广播。